攻读《撒母耳记上》第25章。撒母耳死后，全以色列人集会，沮丧哀悼他，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以后，达卫起身，下到马红旷野。在马红有个人，他的产业都在加尔默尔，是个很富的人，有绵羊3000，山羊1000。那时他正在加尔默尔剪羊毛，这人名叫纳巴尔，他的妻子名叫阿比盖尔。妻子聪慧美丽，丈夫却是粗暴，行为恶劣，是加勒布族人。大卫在旷野里听说纳巴尔正剪羊毛，就打发10个少年人去，向他们说，你们上加尔默尔去见纳巴尔，待我向他请安，对他这样说，你好，望你平安，望你全家平安，也望你所有的一切平安。现今我听说你正剪羊毛，你的牧童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没有难为过他们，他们住在加尔默尔的时候从来没有失落过什么，你可问你的仆人，他们必会告诉你。为此，希望这些少年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我们正逢节日来到你这里，请把你手中能给的东西赐给你的仆人和你儿子达卫。达卫的少年人就到了纳巴尔那里，待达卫把上述的话都给纳巴尔说了，等待答复。纳巴尔却回答达卫的少年人说，达卫是谁？叶瑟的儿子是什么人？今天逃避主人的奴隶太多了，难道要我把我的饼和水为剪毛的人所预备的肉拿来给那些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吗？达卫的少年人就原路回去，把这些话都给达卫回报了。达卫就吩咐他的人说，每人配上刀。个人就配上刀，达卫也配上刀，约有400人，跟达卫上去，留下200人看守辎重。有个纳巴尔的仆人告诉纳巴尔的妻子阿比盖尔说，达卫从旷野派了使者来向我们主人请安，他竟侮辱了他们。那些人原来待我们很好，总没有扰乱过我们，当我们在田野间同他们在一起时，总没有失落过什么。我们同他们一起放羊的时期内，不分昼夜，他们常做我们的护卫。现今请你思量一下，看你应做什么，因为达卫已决定要加害我们的主人和他的全家，而主人又脾气暴躁，无法同他交谈。阿比盖尔急忙拿了200个饼、2提囊酒、5只宰好的羊、5色阿炒过的麦子、100串干葡萄、200无花果糕饼，放在几匹驴上，对仆人说，你们走在我前面，我跟着你们去。他并没有将这事告诉他的丈夫纳巴尔。他骑着驴由山岭后面下来，同时达卫带着他的人也向着他走来，与他相遇。达卫正思量说，我白白地在旷野中保护了这人的一切，使他所有的一点未受损失，他竟对我以恶报德。若我把这人的一切和所有的男人还存留到天亮，就望上主这样加倍惩罚我达卫。阿比盖尔已看见达卫，急速由驴上跳下，伏伏在达卫前，屈膝下拜，跪在达卫足前说，我主，这过错全归于我，让你的婢女向你进一言，求你垂听你婢女的话，请我主别将这人的事放在心上，他脾气暴躁，是个糊涂人，他名叫纳巴尔，真名实相符，他的确昏欲。至于我，你婢女却没有见我主所派来的少年。我主，我现今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起誓， 上主防止了你，不使你流人的血，也不使你亲手报仇。从此，愿你的仇敌和想加害我主的人都像纳巴尔一样。现今，请把你卑女给我主带来的礼物赏给随从我主的仆人，请你原谅你卑女的过错。的确，上主要给我主建立一坚固的王朝，因为我主打的是上主的仗，并且你一生也没有什么过错。纵然有人起来迫害你，谋害你的性命，但我主的生命是保存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生命锦囊中。至于你敌人的性命，上主却用投石器将他们抛掉。当上主对我主做了他所说的一切好事，立你做以色列的元首时，我主将不会因流了无辜者的血或因亲手血恨而感到心中不安，良心有愧。当上主恩待我主时，望你不要忘了你的卑女。大卫向阿比盖尔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可称颂的，感谢他今天派你来迎接我。你的聪慧是可赞美的，你也是可赞美的，因为你阻止了我倾流人血，亲手复仇。我指着那阻止我加害你的上主以色列的永生天主起誓，假使你没有急速来迎接我，明天天亮，一个男子也不会给纳巴尔留下。达卫从他手里接过他所带来的一切，向他说，现在你可平安回到你家里去。看，我听从了你的劝告，顾全了你的面子。阿比盖尔回到纳巴尔那里，他正在家中设了向君王的盛宴。纳巴尔心中非常快活，吃得大醉，直到早晨天亮，阿比盖尔一点也没有将这事告诉他。第二天早晨，纳巴尔酒醒了，他的妻子便将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一听这话，吓得魂不附体，呆如顽石。大约过了十天，上主打击了纳巴尔，他就死了。达卫听说纳巴尔死了，就说道，上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给我伸了冤，洗净了我由纳巴尔所受的凌辱，防止了他的仆人行恶。上主把纳巴尔的罪恶归在他自己头上。以后达卫派人对阿比盖尔说要娶他为妻。达卫的仆人到了加尔默尔来见阿比盖尔，对他说，达卫派我们到你这里来，为迎娶你做他的妻子。他就起来伏伏在地下拜说，你的卑女情愿做奴隶，给我主的仆人们洗脚。阿比盖尔遂急速起来，骑上驴，带了他的五个卑女作陪，跟随达卫的使者去，做了他的妻子。那时达卫已娶了伊次勒尔人阿希诺罕为妻，他们二人同做达卫的妻子。那时撒乌尔已把他的女儿达卫的妻子米迦尔嫁给了迦陵人拉伊士的儿子帕尔提。